不密。妄识于色身呢，也不生不灭。这是给诸位说真实话。说真实话呢，根不懂了，根是莫名其妙了。即使你要见到一切法，都不生不灭。你才是真正证入了一真法界，万法原来是一，一就是真的，就是真实的，二是虚妄的，所以佛法叫不二法门呐。入了这个境界才大自在啊，法身般若解脱通都现前。这是大乘修学的目标与方向。我难要的是最初方便，要个入手之处啊。那么是真正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来，由浅而深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接受。波斯匿王发起这一段有两个意思，这两点意思呢都很浅显，确实是我们最初方便。第一点呢，波斯匿王啊已经入了老年的境界了，容易看得出变迁之相。第二点意思呢，显示是幻生无常啊，纵然是以帝王之尊也不能避免啊。有这两点意思，这两点意思是相当的明显。前面给诸位说过，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萨诸佛弘化，无非是利要幽情之问，波斯匿是梵语，中国的意思叫圣君啊，意思就是在同时这些国王当中，他是最殊胜的，有学问，有道德，又很能干，在示现这一段意思里面，很明白地显示出过去曾经跟这些外道们相处结交，不免呢有这些邪心种子啊。由于心里面那个见解不正确， 然之间听到佛讲见无书卷动摇之处啊，寂灭的意思好像是听懂了，常住的意思还很不容易体会。为什么呢？意思又深一层了，所以才乘机发问。在整个这一段教学过程当中，实在是借客来显主，借尘来显空。空就是极的意思，主就是常的意思。这是显示出极常心性。波斯匿王示现的清净世尊还不久，那么受外道的习气相当的深，习气要自己认真的在境界里边去磨练才能出得了。习气重的人尤其要下定决心在境界里去磨练啊，习性是什么呢？最严重的他嗔恨、愚痴、傲慢、邪见，这是最严重的，很不容易去掉。这治贪心的方法，凡是所贪爱的、所喜欢的，都要把它舍掉。啊，你要是不舍，你的贪心断不掉。断不掉怎么呢？是大障碍。心里面很喜欢钱的，见到钱就要布施掉。为什么呢？对治我这一个习气。喜欢色的，见色也要把它丢掉。学佛的人喜欢经书，见到经书也要把它布施掉。这个样子才能把自己那个贪心啊去得干净啊。看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，头一个把它舍掉。啊，千万沾不得啊。你要不肯这样做，这个叫真正的修行。你天天敲木鱼念经，天天在佛像面前磕大头，贪心念念增长，那修什么行啊？也叫修行，修贪嗔痴心，求佛菩萨，你赶快多给我一点。那修贪心啊，唯恐贪心还不够啊，颠倒了，错误了。佛菩萨要看到你这么修行啊，都流眼泪了，痛哭流涕啊！你把佛菩萨的意思通错会了。成慧心重的，我上次教给诸位修冤亲平等。你最痛恨什么人？最痛恨什么事？你在你佛堂上供上这个人的长生牌位，天天给他磕头礼拜，啊！今天还有人问我，哎，我天天在牌位上磕头礼拜他，我一见到他人还生气呀、啊！ 怎么办呢？那是你功夫不到家了。啊，见到那个人生气，回家就多拜几拜。啊，拜即使拜到见到这个冤亲债主了，不生气了，心平气和了，嗔恨心才断掉，这个习气才断掉。你要不肯这样干，你修的是什么行？啊，确确实实成天到晚拿到扩诵本敲钟木鱼盲修瞎练，修的是贪嗔痴啊，念念增长贪嗔痴，怎么得了？骗谁呀？骗自己呀。能骗佛菩萨吗？佛菩萨寥寥分明，连我都骗不了，还能说骗得了佛菩萨吗？造作业身的罪业，你到后来受果报，你怪谁啊？破愚痴的烦恼，断愚痴的习气，就是要开智慧。开智慧要修戒，要修定。定中才能发挥。定是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心。心清净了就是定。你们诸位好好看看六祖坛经。定慧品、坐禅品。这两品啊，大概我们快要讲到了。这两品多了之后，你才晓得中国的禅宗他修的是什么。坐禅什么叫做坐？ 哦，我这个盘上腿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就叫坐了。 你要碰到六祖，六祖痛痛地打你一顿，这不叫坐禅呐。是什么呢？是取他的意思，不是取他的形象。坐是不动，不坐的不坐就走动嘛，他取这个意思。行住坐不动心就叫坐，大摇大摆走着，我心不动，那还是叫坐。坐禅那个坐是这个意思。嘿呀，你一看坐禅，大家一定要坐在那里，祖师就气死了。望文生义，不晓得里头的道理。那个坐是表法的，不是真叫你去打坐去念鼻。坐在那个地方，心里还七上八下的，那哪里叫坐？你还是动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如如不动，这就叫坐禅。可见的那个坐不是形式上的呀，千万不能误会呀。诸位由此就可以能够体会到，教义要不清楚，义理不明，方法不懂，你从哪里修？从哪里下手？所以要破无明，要断愚痴习气，一定要修定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学着不动心。只要你不动心，你就会把那个境界看得清清楚楚。 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智慧啊。定是体验，慧是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就是破愚痴。功夫深了可以破无明，功夫浅的破愚痴习气啊。傲慢的习气中见人就磕头，学常不清楚的啊，一切众生呢都在我头顶上，我是最下的一个人，除傲慢的习气啊。菩萨里面常不清菩萨就是这样教给我们，如果带着傲慢的习气不会成就啊。千万不要以为哎呦我出家了，我是个比丘身份呐、啊，我是天人师啊，不出家还没有贡高我们，这衣服一穿了，这叫什么衣啊？贡高我慢衣。不出家不堕地狱，这一出家了，在地狱里挂了号了，住了车了。你们想想，诸佛菩萨要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作何感想啊？过失不在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没有教我们这么做啊，是我们完全把诸佛菩萨的意思错解了，错会了。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决定没有过失，经论里头注解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是他自己看走了眼，那怪谁啊？邪见习气深的要多念经多看经，破自己的邪知邪见的习气。习气烦恼淡薄了才有个入处啊，就是说功夫才能够得力。念着一句佛号啊才有感应，句句佛号得力，句句佛号有受用，绝不是有口无心。我们现在怎么样念没有感应没有受用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业障习气太重了，根本不能感应道教嘛。世间法里头可以作弊，可以作假，明心见性，一心不乱里头，一丝丝的假都不能做，那都是障碍。再给诸位说，没有外缘障碍你，外面境界从来不障碍人的，障碍人的决定是自己，是自己在修学里头做弊业做假了，不肯认真了，自作障碍。这个迦旃延毗卢遮子，这都是印度当时著名的外道。迦旃延呢要翻成中国意思呢叫减法，他们的学说说诸法了一有一无啊，一有一无，对不对呢？不对。我跟我们讲，四句不非呀、啊。 有是错了，说无也是错了，说业有业无也是错了，说非有非无也是错了，这四句叫根本。从这四句再开出一百句，四句百非。为什么说都错了呢？因为它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假如是真正是从清净心中、平等心中，说有也对，说无也对，说业有业无也对，非有非无也对，混说数说都对。如果你心里头有二有染，怎么说都不对。所以这个经典在佛菩萨口里都对，没有一句不对，津津有味。到了一个迷人的口里啊，也照这么念，也照这么说，没味道。变成言语无味了。坐在讲台上，你讲这部经，虽然也是念的经文，也是看这古人注解，我们自己心要与经书相应，自负有为，趣味无穷啊！听了之后啊，愈想还愈有味，自己要迷惑颠倒，照这个去念，当时听了就没有味，想起来更没有味。你们想想，这里头能做得来假吗？皮诺之子，中国话的意思叫不作，也是一个外道名。他们的主张啊，说苦乐受报啊，不是由于业因，而是由于啊，是过去现在无因，未来也无果啊。这是一种断见的外道。那么这种思想见解，现在人很多很多，不相信有因果报应啊。是在讲啊，不了解事出世间真实的道理。佛法里面，尤其是唯识里头所讲的阿赖耶识，事后来心做主公啊。轩辕庄大师八十规矩颂里面说的，这是生死根本呐！中国的易经也是讲的因果的道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事出世间学问的根本，我们不但要修善，更重要的要积善，积小善为大善，千万不要积恶，积小恶为大恶，那果报就不得了了。说实在话，没有能力超越的。事 出世间的圣人所讲，以我们凡俗眼光来看，真是不谋而合。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没有给释迦牟尼佛、龙树菩萨商量商量过，没有啊。你看他们讲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信的人真正是有福了，不信的人是业障重，没有这份福分。理论懂得了，转识成智，就是涅槃清净之体。迷的人不晓得，还有一些邪知邪见，以为这个生死了，一死就一切都了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没有悟之前，给诸位说个老实话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！没有死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救啊，死了就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救又轮转了，轮转来生决定不如今生。一定堕落，这些外道不相信三世因果，大邪见。这是波斯匿王啊，过去给这些人论教。这些邪知邪见呢，深深的左右了他。那么幸亏啊，他遇到佛了啊。当然这视线呢，我们就事论事。他今天遇到佛了，我虽知佛了，今有福矣。现在虽然遇到佛了，佛讲的不生不灭，真如本性啊！哎，可是从前外道所讲的这个念头还没有把它忘掉。想一想，外道讲的跟佛讲的互相矛盾呐。怎么也圆不过来呀、到底哪个对呢？哪个不对呢？所以他有疑惑。于是在楞严会上啊，遇到这个机会请教师尊啊，说云何法会？正知此心，不生灭地。这就是求佛明显的指示出来，先心果然是一个不生不灭，那么一定啊，要在现前把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拿出来让我们看看，我们才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啊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就是前面第一番所说的显见是心。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心呢，就是指的见性。请佛把这个见性指出来，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不生不灭。今此大众诸有漏者，显界愿闻。有漏是指三界之内的凡夫，包括了二乘六学在内。就是三国四国相的圣人都叫做有学。这些人都没有见到心，听了佛所讲的免不了有疑惑。换句话说， 来都没有明了过，见性啊是常住真心。突然听佛这么说，犹疑不决，所以大家了当然都希望啊能够听到佛的开始，能够见到佛做我们现前啊分明之处，这个时候才是心安理得了。这个世尊开示一段的，在底下这一这一节文里面，那今天这个时间呢又到了，啊，我本来是想把这个进度拉快一点，可是快了难得受用啊。学佛这个没有耐心呢也是毛病啊，也是不能成就的啊。我这个慢慢讲啊，也是磨练磨练诸位的耐心啊。快讲有快讲的时候，我录音讲得快啊。你看我这个六祖坛经录音32个重点讲完，我们讲堂的六祖坛经讲多少重点了？快讲的是什么？借引促机，引起他学佛的兴趣。细讲是带诸位深入，要入这个境界啊，大家才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啊！不要学一点皮毛啊，懂得一点佛学常识。到外面去改别人，那免不了造罪业啊！一定要深入啊，求一个真正的成就。